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And time passed by.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世界里找到安稳。

场轮回的时间，紫微星流过，来不及说再见。